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的细腻，清澈的浮现。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吧，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据外国媒体报道称呢，对于平台的碎片化问题，谷歌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安卓牛轧糖的诞生并未让碎片化问题有所好转。这款操作系统的推出半年之后，市场的占有率居然连5%都不到，与新版本的 iOS 的普及相比，实在是太可怜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安卓 7.0 和 7.1 的市场占有率仅为 4.9%， 除了安卓 2.3 和 4.0 两个版本，牛轧糖呢已经是市场占有率倒数第三的安卓版本了。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据新华社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呢，山西省近日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不动产统一登记若干问题的操作规范，其中明确提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也不收取费用，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房屋产权是指房屋所有者对该房屋的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由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两部分组成。其中呢，房屋所有权的期限规定是永远，而土地使用权根据有关规定为40年、50年或70年不等。日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王某以帮朋友拉业务的名义，获取了多名同校学生的身份信息，并冒用多名学生的名义办理了多笔网上的借贷，共计呢40余万元。获得贷款之后呢，王某便逃之夭夭，而冒名骗贷的学生呢，因此面临的贷款平台的各种花样的催债，真是不堪其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六名学生。2016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聚焦》讲述了波士顿环球报的聚焦报道小组在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揭露了大量美国神职人员性侵幼童的故事。而现在呢，这个故事又被几名还在读高中的美国校报记者重新演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呢，这六名学生呢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匹兹堡高中，是该校校报纸的记者和编辑。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在今年3月才刚刚上任的新校长艾米罗伯森涉嫌学历造假，并最终呢将调查结果发布。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快乐吗？其实每天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你是否问过自己你快乐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快乐源是放慢你的脚步，欣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然快乐源呢也是你不断的学习，在积累中呢感受内心的富足。当然快乐源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你学会原谅，宽容别人，也善待自己。我觉得快乐的方式应该不止一种吧。在今天呢， Nico 就为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的元素，就是快乐源呢可以有20个习惯，而且这20个习惯呢，或许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可以让你时常的保持快乐。那么好奇心来了，这20个习惯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呢，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听首歌吧，毕竟我这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的《少年梦》。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分享20个可以让你保持快乐源的办法，我们一会儿见喽。 阳光灿烂的日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应该把成功握手里。人生最初是名利，总有些又放弃，被爱要忘记，失败要忘记，一定要胜自己。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幸福需要自己的努力，总被东南西北经过四季，多少坎坷你别在意。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精彩的日子在等待你，光飞岁月的来不会容易，别忘了最美的花开放在春季。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应该把成功握手里。人生最初是名利，总有些又放弃，被爱要忘记，失败要忘记，一定要胜自己。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幸福需要自己的努力，走遍东南西北经过四季，多少坎坷你别在意。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精彩的日子在等待你，光阴岁月的来不会容易，别忘了最美的花开放在春季。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韵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嫉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我爱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今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正说破那条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秋不能防，天若飞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做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今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正说破那条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秋不能防，天漫漫风水定海，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长埋葬，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说破那条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长埋葬，跟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说破那里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长埋葬，跟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说破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长埋葬，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说破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余情长埋葬。 武侠情节的这首周华健的《难念的经》，接下来收一下心，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20个让大家可以保持快乐园的办法。噔噔噔噔，首先呢是学会感恩，就是放慢脚步，关注生活中的细微之处，用感恩的心呢去欣赏生活中的美，人生自然就充满幸福感了。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明智的选择朋友，这一点非常重要。想变得开心，就要选择和乐观的朋友在一起。你们能够欣赏真实的你，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快乐、有意义。而且选择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朋友，除了快乐之外呢，还可以为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生活中的趣事，比如说一些小小的不同的爱好，让你去认识一下不同的世界，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听到一首来自于林忆莲的《铿锵玫瑰》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分享让你快乐的20个小办法。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承认后悔却哭不提伤悲，他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想知道内心何意，那个黑夜别要太伤心，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越雨水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你有尽心意，为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给 分享让你快乐的小办法呢，是培养同情心。 说到呢，经常换位思考，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生活呢或许就可以少一些冲突，多一点快乐了，你说对不对？接下来呢是不断的学习，学习可以让人保持年轻，梦想可以让人充满活力。当大脑呢运作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更加的富足。当然呢，此刻正在上班路上的你，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是熟悉工作内容，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所以不要觉得上班路上很无聊，调整一下心情，你就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接下来呢，继续分享可以让你得到快乐源的20个办法。学会呢解决问题，开心的人呢是会解决问题的人，遇到挑战他们呢不会自虐，而是调动身体的力量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呢，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遇到了小小的问题，千万不要退缩，寻求办法解决它，你还能够获得快乐。接下来呢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如果现在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就试着在你现在的工作当中寻找快乐和意义吧。其实每个人都不能保证你的工作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呢，适应工作，适应生活，从中找到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当然在这里呢，也是为单身汪们打打气，单身也不要气馁哦，单身的生活呢，也许也是一种不错的快乐体验。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相爱就别怕伤，

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这样子是不是老了？当我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赶奔下一个黎明。当我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办法？所想要的，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明白？已经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哭啊笑啊累啊，一根烟会燃尽所有对你的牵挂，这是否就算是退了？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赶奔下一个黎明。当我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办法？当我轻轻地放下你，把一切重新整理去归零，可以坦然走进只有你我的电梯。当我轻轻地放下你，转世以后你会认得我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真的可以轻轻地放下？ 小柯的这一首《轻轻地放下》你还记得吗？听过好歌之后，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妮蔻也是分享一些正能量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20个获得快乐源的办法，赶快一起来进入节目。这个办法呢是活在当下。当你感到沮丧，因为活在过去；感到焦虑，那是因为你活在未来。只有当你感到满足、开心和平和的时候，你才是活在当下。而正因为活在当下，我们才能感受到那些快乐。接下来呢也非常重要，这个办法就是要经常笑。 Smile 笑呢是对抗生气或者是沮丧最有力的武器了。不要把生活呢活得太严肃了，要学会在奋斗当中寻找幽默感和笑声。比如在工作非常乏累的时候呢，可以听听我的节目，当然也可以跟同事朋友开开玩笑，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天的时光就会过得特别快。而在工作生活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时常的感受到快乐。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的依恋，非常小清新小文艺的歌，希望在此刻你会喜欢。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

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定要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疼碾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间，你不再想念，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都不后悔，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请原谅甜甜的眼泪，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世界，因为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看时光被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只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疼碾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间，你不再想念，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 幸福的瞬间，带着幸福甜蜜的心情进入今天的节目，开始分享20个可以让你得到快乐的小办法。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是学会原谅，憎恨和生气呢是对自我的惩罚，当你释怀的时候呢是对自己施以善意。每个人呢其实都会犯错，要学会原谅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睡觉起来又是美好的一天，你们说对不对？接下来呢是要经常说谢谢，对于生活中的祝福呢，我们要学会珍惜，像那些呢在生活中帮你变得更好的人，无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都要表达出你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所以要常说谢谢。你发现没有，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说谢谢的时候，双方都是面带微笑的，我觉得这也是开心的瞬间吧。接下来带着愉快的心情，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这也是曾经啊红遍大街小巷的一首名曲啊。好了，听过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节目依旧为大家分享让你快乐的20个小办法，千万不要走开，今天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喽。

0108-8237-4595，0108-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称呢，北京大学的汇丰商学院明年年初呢将在牛津开设一个分校区。文章提到呢，北京大学是位于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毛泽东呢曾在那里做过图书管理员。新校区呢设于福克斯康贝庄园，据称呢这是北京大学不久前呢以880万英镑买下。这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庄园，曾是呢伯克利巴士伯爵的家。大家早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此前更多面向经济配租销售的公租房和自住房呢将开一道口子，面向稳定就业的非经济无房户专项分配。日前呢是住建委发布消息，为深化住房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平压房价，解决新北京人的住房困难，满足刚需，近期呢将在北京公租房自住房为新北京人开设专项的分配试点，但要求稳定就业的非经济无房户。日前的珠海银龙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最新的股权结构被曝光，根据珠海市的商事主体登记许可证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显示，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对珠海银龙的出资股份已经增至了1.93亿元，持股份额达到了17.46%，成为了珠海银龙第二大股东。而在今年的2月，格力电器就与珠海银龙签订了1年200亿元的关联交易合同。回复深交所问询时呢，董明珠呢对于珠海银龙的持股比例为10%。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 iPhone 吧。苹果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富士康，是幸福当然也是危机。日前呢台湾媒体报道称呢，苹果公司下一代苹果产品 iPhone 8的正式上市的时期很可能呢推迟到10月，甚至是11月上市。在过去的几年呢，苹果公司习惯性选择在每年的9月上旬发布新一代的 iPhone。 据悉呢，推迟的原因主要是 iPhone 在外观和功能方面的改动，使苹果呢遭遇到了技术上的难题，其曲面的面板的层压工艺仍需要完善，同时呢采用 3D 传感器的前置摄像头也带来了一些技术挑战。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接下来呢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你抱着小猫。 事。 这首歌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魏如萱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呢，是大家很憧憬也是梦想中我们要去的地方吧。带着美好的心情呢，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可也是难得呀，跟大家分享一下正能量的20个让你快乐的小办法。首先呢，我们说到的是守承诺。自尊呢，建立在我们对于遵守承诺的情况下，高度的自尊呢和幸福感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要对自己和别人遵守承诺。第二个呢是学会深交，人的幸福感呢会在和另外一个人深度交流中不断的猛增猛增猛增。专注聆听呢是加强这种关系纽带和把幸福感带给双方的重要的方面。有的时候啊，听别人聊聊天讲讲故事也是一种快乐的办法。接下来继续分享是冥想。冥想呢是训练可使大脑结构发生变化，对个人的学习和记忆都很有帮助，也会影响人的自我意识、同情心和反省。在这里呢，我觉得冥想是训练大脑的这个结构的好办法。像我上了岁数总是有些健忘，我觉得冥想应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吧。接下来是关注正在做的事情。大家呢要学会全身心的投入一件事，你就会处于一种开心的状态。当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会不太关心别人对你怎么看呢，也不会对一些琐事干扰到。所以工作当中专注力可见是多么的重要，专注可以让你快乐起来。接下来聊了这么多，我也要休息一下，送上来自于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不光嘴会微笑，眼睛也会微笑呢。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

情的打扰。 Listen to my album. 醉怎么会喝醉？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 点缀， 看大雪纷飞， 却 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 精髓， 当时空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 墨 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说好不消遣忘掉， 我千里犯的错， 拥抱变成了煎熬， 我千里犯的错， 把所想迷恋进化岁月。心的打扰，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 褪色， 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 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 王力宏的花田错听过之后，进入今天的节目，分享如何让自己快乐起来。接下来呢是无私的爱，想想没有人是完美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当然呢也这样去对待别人。无私的爱呢意味着接受特别真实的他们，让他们以自己的步伐去摸索。接下来说到不要放弃，如果呢你决定做某一件事情，那么你就坚持把它做完，只有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才会打败。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你都是成功的那个。生活中呢还要乐观，乐观呢能驱动成功和幸福感。面对挑战的时候，如果你倾向于想最坏的想法，那么就学会自我转换咯。有的时候乐观的看待一段事情，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结果呢。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同样充满着快乐，来自于萧亚轩的我喜欢你快乐。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神奇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属于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在生活里太多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暖身舞去探望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属于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属于你自己 活里太多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吐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女生，我去看望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痛的时候最生气，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要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 生活中快乐的办法有很多，就看大家怎么去发现了。在生活中呢，要照顾好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幸福和快乐的关键。确信自己吃得好睡得好，常锻炼，没事找点时间的休息，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大脑和精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心情变得好好呢，快乐当然就不请自来喽。接下来呢，是说到学会给予，做好事最能确保你心情好的办法之一了。人在做好事的时候，大脑就会变得特别的活跃，行动也会变得特别的积极。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那首歌是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面，现在听听好幼稚的话，但是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在做这些小事的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却是最快乐的。而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也大，我们常常错失呢这样可以令自己快乐的机会，你们说对不对？接下来分享最后一个让大家快乐的办法，就是做好自己然后放手。有的时候呢，尽管我们很努力地做一件事情，但是没办法，事与愿违，拼了命尽了性，那就是最好的自己。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给自己放松一下。人活一辈子，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只要尽力了，用了100分的努力，我们就是最快乐的那一个。当然在今天呢，分享了这么多，无非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快乐，让这一天过得出奇的愉快。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掌心》，希望你会喜欢。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什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那张你的心。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妮可。 姥姥去世两年后，倪萍写了本姥姥语录，让大家见识到了一个善良、平凡、智慧、可爱的老太太，一个鬼精鬼精的姥姥。在朗读者节目中呢，倪萍深情朗诵其中的内容，情感真挚，动人心灵，引得无数观众为之共鸣。姥姥走得远了，倪萍反而看得更清亮了。姥姥年轻时说的那些话，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味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是养命。如今的姥姥语录已经出版六年，近日又出了新版。倪萍曾回忆，这些年姥姥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当年她在生活的缝隙中喘息无助时，姥姥的精神依旧是她的力量来源。当然，这也是倪萍此次推出增订版姥姥语录的初衷。在倪萍看来，姥姥有一套自己的处事原则，一辈子不唠叨，说话掷地有声，不动大气，平静如水却冷暖分明，不烫谁也不动谁。家里人多呢，他说兴旺；人少，他说清静。问他这么多孩子最喜欢谁，他说谁缺喜欢就喜欢谁。对于生活中的苦难，姥姥说，人啊，生下来就得受苦，别埋怨。倪萍的夸姥姥和尼采的高度一样，尼采也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姥姥却说这个姓倪的呀说对了一半，那一半甜呢他还没说呢。什么是甜？没病没灾是甜，不少胳膊不少腿是甜，不认字的人认了字儿也是甜。姥姥喜欢的都是惩罚，悲伤的是处罚。姥姥曾说呢，糖稀越粘越厚，苦菜越洗苦水越少。倪萍常在家跟表妹们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姥姥最反对了。姥姥说呀，平淡是真，普通是好，这是懒人说的话，上过山顶的人下辈子还会去山顶。人的一生一定要使出自己所有的劲儿去登上自己的山顶，人活一辈子就是往前走，大道走小道也走，不走就死在半道上，弯道走多了再上直道就快了。倪萍说呢，说姥姥是我的老师，真的不是抬举我姥姥，是姥姥抬举我了。在做人方面，我们的下意识行为和姥姥的下意识行为真不能比。有的时候我真是怀疑，是姥姥没念过书，还是我没念过书。倪萍呢，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两岁时严重营养不良，被姥姥从青岛抱回水门口吃了一把鸡蛋，会笑了。缺少粮食的困难时期呢，姥姥肯浪费一大面团来教育五岁的她，说公家的东西不能偷，家里青黄不接的时候从来不借。姥姥说，借来的粮食孩子吃了骨头是软的。对于孩子，姥姥从不吝惜夸奖，别人舍不得夸孩子，芝麻夸着夸着就成西瓜了。他第一次画画是在姥姥家的灶台上，用树枝画了一只小鸡，公鸡呢留在灶台上好些日子。有一回他画姥姥的大辫子，从门口一直画到院子里，有鸡鸭从辫子上走过，姥姥都把他们撵走了，说别踩着我的辫子，生疼的。姥姥的一言一行在他身上烙了深深的印记。倪萍第一次拿起话筒做主持，脑子里闪过姥姥说的话，用心看着人，用心和人说话，别觉得自己比人家高，当然也别怕自己比人家矮。正是这些朴实的话，形成了倪萍的朴实平民化的主持风格。有姥姥的话说，就是说人话。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 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的手，现在却觉得尴尬。如果没有人先承认自己还爱对方，爱就变成挣扎。我不想失去你， 我是主播 Nicole。 亲爱的自己，不要太在意一些人和一些事，顺其自然，用最佳的心态面对一切，因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往往在特别在意的事物面前，我们会显得最没有价值。而做事呢，要有毅力，不要半途而废，跌倒了没关系，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大步向前走。永远不要为难自己，比如不睡觉不吃饭，一味的责难自己，这些都是傻瓜才会做的事情。如果不开心了，就找个角落或者是被子里哭一晚，哭过笑过，一切重新起航。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从零开始一样可以开心生活。愿大家呢，在这个早晨晴天雨天都有一样的好心情。我是 Nicole。 1, 2, 2。 城市在心事才清楚自己所在的地址，我买了地图以为不会迷失，手中的电话卡该不该充值，总以为忙碌阻断思念的影子，口袋里还系着想家的钥匙，我一直在赶路，忘了停下脚步，多渴望月圆时反射我的孤独，我一直在赶路，忘了你的祝福，才发现的是指尖是回家的路，啦啦啦